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思。 最近在香港和上海呢各发生了一起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哈，在两地虽然都是社会新闻，但是却让两个城市都是人心惶惶。首先是在香港，在12月4号呢，我们看到现在警方已经是有一个初步的侦查结果，已经拘捕了当时这位丢失女婴于凯琴的31岁对吴姓的妈妈，但是这位吴姓妈妈却是那个先报案的人哈。她之前是向警方报案说，自己在香港这个街上推着自己的孩子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内地口音的女士问路，之后呢，就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言下之意呢，就说这个孩子有可能是被可能跟内地有关系的这个拐卖人口团伙给拐走了。结果经过警方调查之后呢，案情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哈。直到前天。发现了原来这个妈妈却是承认自己在家中照料婴儿不当，把这个孩子呢就是可能是被子盖得太高闷死了，结果有一点担心这个后果，就编造了一个理由好来掩盖自己的这么一个过失。那警方目前呢是以不当处理尸体的这个罪名好来这个准备向他提出起诉。那同样在上海的呢，这个结局就是孩子最终是被发现在家里一个长期不用的洗衣机里面，用这个塑胶袋装着，是这个原因呢是被伯母给害死的，起因就是因为家庭的纠纷。 先说香港的这单例子哈，你说真的是有几个元素拼在一块儿，大家一定会投入非常大的关注的目光。二一个呢是让大家的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惶恐的感觉。香港你说有孩子，又有拐子党，又有这个内地口音，而且呢爆出这样的新闻，似乎香港已经不是第一桩，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新闻还是所谓的一种谣言。总之呢这几个元素凑在一块儿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事出真的是有因的。但是呢事发十多天之后呢，就发现剧情原来发生这么大一个转变。而且呢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下报纸，就发现每天的这个剧情好像都不大一样。本来是以为这个孩子是被妈妈这个误伤的是吧，给他刚才明姐讲的是给他弄到被子里面裹得太严实， 对， 但是后来好像发现不是这样，就是他的妈妈呢是起初自己去学琴。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讨论吗，为什么放在那个 小 提琴 盒 里面， 对， 是他自己出去学琴，学琴之后呢这个孩子呢他就独自是把他留在家里面，才半岁大嘛， 对， 就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就非常可疑的就人就没了，然后呢就他就非常紧张，紧张完了可能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所以你真是不知道当时那个母亲是怎么样一个心理的状态。所以有人就是联络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去一起去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家庭身世的原因，可能这个母亲这个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是有问题。据说他们是这个什么什么内地讲的小三之类的， 二奶 二奶 三奶之类的， 二奶三奶了都已经，总之这个女生呢看起来是个私生女的样子。 是这个事件的在那个妈妈，就是在23号就是报警之后， 已经十几天了。 对，其实一直在有不同的谣言出现，比方说就是当天的，其实那个新闻跑出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有人问路，你就不会见到人捧走你的小孩子？ 为什么会这么快？是吧？ 对，没可能呢。但是呢，当时候其实，当时候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就不管是传媒或者是市民，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全部都是 相信 就是有内地人，就是拐子党拐走他，就是这个可能跟这个社会的风气有点关系的，就是我们这个中港矛盾已经谈了不知道有多少集了，就是我们对某一部分的一些内地人好像有一些偏见，就好像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我们就偏向于相信他， 比较容易往上套。 对，所以 你看哈，现在即使案件澄清了，大家说啊，这不是跟这个内地团伙没有关系，大家还是可以找到原因，说这个妈妈是内地过来的新移民，她是这个内地来的小三，所以现在你看。 但而且大家又对他多了一份这个怎么说呢？怨恨。你说内地人污，这个自己抹黑内地人，这种心态又更加的可怕。 对，还有这个事件在中间发展的中间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传闻，比方说就是还在那个母亲没有承认他这个事件之前，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妈妈是一个小三，是一个二奶、嗯、啊，会不会那个小女孩如果是有生已经死了，会不会是那个父亲的那个大婆， 其实大家就 大婆干的那个事情呢？ 然后 呢，到现在不管是那个母亲已经承认了，就是她可能就照顾 不好， 不、嗯、对，发生了这个意外。还有人说，就是啊，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母亲，因为平常人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女儿就是意外死掉，肯定会报警的，嗯，因为他不懂怎么处理啊，那为什么要说出编出一个谎话出来，就是说给人拐掉呢、嗯？那个小女孩是不是给人杀了？嗯，所以有很多的那个 猜测、 谣言、猜测都跑出来。 所以警方我觉得真的是处理的好像还挺快的， 警方动作很快。但是我当时在想哈、嗯，我想这件事情，这个妈妈毕竟也不是什么职业的这个团体啊，她应该也不太能够遮掩得住，因为这个故事其实破绽很多。当时就是大家在说啊，有可能是内地拐子党出现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真是要是拐卖 这个太吃力不讨好了 吧？ 你说来香港拐， 对，那是这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这个香港的小朋友也不是肉特别多，也不是有四个肾，对不对？这个也不在市场上也不因为你是香港的儿童而能够多卖几万块钱，但是你到香港来要来这个作案之后，你要潜逃回内地非常的困难，因为你所有的入境的口岸都是要有这么一个入境的检查的。你一个内地的身份的人，如果带着一个哎，讲广，比如说这个年龄相似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被发现，很难跑掉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于犯罪团伙来说，作案成本非常高。相应来说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做成的一件事情。 那个拐子党那个传闻呢，其实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当时候呢，香港的市民很多人，这父母都在说，哎，在内地很多拐子党， 你不要吵了，再吵了，有人把你抓走。 很多拐子党，跑过来就是拐了你，就是卖去深圳，或者是砍了你的手脚，变成膝盖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拐了你之后，就要我们要钱去 赎回。 那其实当时候呢，我还是几岁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姐姐跟我去这个文具店去买东西，然后呢有一个叔叔，他就跟我说啊，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来的啊，你妈妈告诉我，就是我买这个玩具给你啊，我现在就买这个玩具给你，然后我带你过去见你妈妈。就跟我说，那我当时候很小啊，就是我听到啊，见我妈妈好啊，我就差不多跟她去了。然后我的姐姐就赖着我的时候，她说不要，千万不要跟着她，因为当时候呢，原来真的在80年代在香港很多很多，拐子党的那个情况出现， 原来还真正有发生过。 对，当时候 是 为什么要拐香港的孩子，我不知道。 后来证实了吗？那个男人真的是你妈妈的朋友吗？ 哎，当然不是 了，就报案 了。当然不是 了。 还有我姐姐跟我说回那个事情的时候，她说那个男人他的口音好像不太香港，就有点怀疑，所以呢，他肯定不让我跟他去啊。所以当时候呢，就是有拐子党的情况，但是换了这个20多30年后了，现在的香港，我就跟 对，可能20、30年前香港本身的治安情况也不是特别好。 对，所以这单新闻跑出来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香港的小孩不急什么钱，为什么现在还要拐香港的小孩？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 这个在今年的3月份，当时说这个拉沙的小朋友有失踪案，这个最终到底有没有失踪呢？也没有人给个证实，但是在网络上传得非常的快，最后一直到香港的这个当时律政司哈保安局都出来回应了，说香港没有发生这个小孩失踪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生拐卖儿童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传闻啊，它非常厉害，但是在整个香港传的所有人都相信，就有三个小孩是被人拐到内地去了，然后当时又有这种什么卖肾什么，还有这种割肾的这种割器官的这个团伙的传闻在内地嘛。 所以大家说哈，一定是这个内地货源不足，所以说要到香港，到香港来，这个到香港来抓人了、嗯。这个就很有意思。你看这种类似的传言吧，它总是能够隔三差五的能够出来，而且每一次都有人信。 而且因为香港小，你知道吗？一小呢，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一种舆论场。 嗯、 就你不管是谣言、以讹传讹也好， 说多了大家都相信了， 或者呢，大家觉得哦，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大家遇到一个共同要解决的困难和这个任务，他一定可以去合力去完成。嗯、你知道说一个趣闻哈，不是之前尖东有一个叫纪连猫的一只英国短毛猫嘛，就特别的可爱、 啊对对对对对， 很多游客就专程去到尖沙咀一个报亭那边，专门去跟那只猫合影。 嗯、 但是突然间有天那只猫就失踪了，就不知道跑哪去了，也不知道是被人拐跑了、哦、还是自己就走丢了。 嗯、 总之呢，就网民全程在网民这个 Facebook 上就建立一个组，就全程去找猫，还真找到了、 嗯， 你知道吗？当时我一看那个新闻，我说哇，真厉害、 嗯！ 你这次这个小凯琴之前说被拐了嘛、嗯？不是 Facebook 立刻就有一个组群嘛？已经有几万个人 去 like, 我的朋友也有呼吁， 所有人开始转照片呢、啊，就觉得哎呀，全程大家都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好人家、 嗯。 但是就发现呢，原来是这么个剧情，就大家觉得有点被骗了，感情上也是过不去。现在的一个指责全部是指向这个妈妈， 嗯、 但是我也觉得有时候咱们在看新闻也好，或者说做评论也好， 嗯、 不要过于这个过早的下论断，可能也要看看到底这家人他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当然你说是犯罪，这个无可辩驳的，你确实犯罪事实在那儿、 嗯、 可是这个家庭背后他到底发生过什么，甚至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家庭会发生这样的惨剧，还是他代表一个人群，这个是需要媒体可能更多想关心的。 好的，这个三立化新闻，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些大家深信的谣言。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说到在香港的这一起全程关注的女婴失窃案，好，最终是被发现原来是因为目前根据妈妈的口供是说是照顾不周导致意外的身亡，为了避免的这个去避免去承担这个责任呢，只好谎报说是被拐走。那现在这个女孩的尸体呢，很有可能已经是当时被弃置在垃圾桶里面，所以现在很可能已经送到了这个堆填区哈。 嗯， 所以说警方这个追究母亲的这个罪责呢，主要是非法处理尸体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案情中的各种隐情啊，或者说细节乃至最后的这个责任，现在还在审理当中。咱们目前也是这个不便多说，但是在上海呢，这个案情的这个目前已经是水落石出的一个状况。那个伯母啊，就是承认说是自己因为结婚的时候妯娌之间的这个问题得到的这个礼金啊有差距，最后呢就把这股气就撒在了这个自己家里的这个小孩的身上哈，说是把他装在了这个塑料袋里面，应该就是给害死了，然后又藏在家里的这个洗衣机里面。这家人呢是开一个小吃店的，说是在案发的早上呢，哎，这个小孩就放在童车里面，就在身边，一转身不见了。而且非常蹊跷的是说这个小孩的衣服啊还被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那儿，好像像伪装，像是这个孩子还在那儿。当时呢，可能我相信警察看到这种细节也明白这大概就是熟人的作案。 哎，真的是哈，你说这个案子好在你是在大家有众多疑问的时候给大家解决了谜团，原来真的是伯母干的。之前山西的那个小彬彬被 挖 眼的那个，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找不到伯母作案的动机，但是他家人是更是不愿意承认，觉得完全不太可能是伯母干的，因为伯母对这个小彬彬好像一向都挺疼爱的，而且他是家里应该是唯一的男孙吧。后来我就看媒体，他们也是特别想去挖掘背后什么样的原因，你知道吗？我就看过很多的报纸，到最后实在也没辙，专家也分析不来，也分析出来，分析不出来什么样的新的观点和角度了。结果呢，大家的落脚点就在于整个乡村的 疑神疑鬼迷信的这么一个层次上去、 哎、这个你不要忽视了大家在很多在这种民间的不管是信仰啊还是迷信啊、 嗯、 这种会发挥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嗯、 即使是在今天的这个中国农村里面还经常发生，比如说这个妈妈觉得孩子跟自己生辰不合 啊， 什么八字相冲、 嗯、 啊这样的这个以此为理由去有意的虐待啊，或者说这个或者说乃至于施暴的，就像这个咱们小的时候背的陈情表里面、 嗯、 然后这个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啊，这个好像当时说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姿势体位好像说是一个不吉利的一个位置、 嗯、 结果遭到了家人的嫌弃、 嗯、 这样的故事啊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有。我每次看到这个香港的拐子的传闻，我很容易想到就是这个义和团当年的这个事件啊、 嗯、 义和团当年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在山东这个地区，山东这个地区呢，第一有这个民间非常强的这种信仰的传统，又是外国传教士比较早的进入中国的一个地区、 嗯、 啊，有这个外国租界沿着这个胶济铁路下去。当时呢，这个所谓基督教的这个文明跟中国当地乡村的一些传统呢，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 嗯， 所以说民间一直盛传说这些外国教士，因为这个教堂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平时不会进去，大家觉得非常神秘，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耶稣像啊，大家觉得甚至觉得有点恐怖阴森的这种感觉。 嗯， 很多人就传言说这个外国的传教士就是把中国的小孩拐到这个教堂里面去挖脑挖眼、 嗯、 啊，甚至还有什么奸淫妇女啊这样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很典型，当你两个不同的文化哈、啊、接触到一起、 嗯、 而且互相怀有敌意的时候、 嗯、 往往呢关于小孩的谣言就容易的出现。 嗯，我想他这个时候呢、嗯、肯定是抓住你不管是知识还是意识上的一些空白或者是偏差、 嗯、 就发现中间是有漏洞让我去钻的，就好像这个正中下怀的感觉嘛。你像这个、 嗯、 我那天也看到一个例子哈，就讲到香港这拐婴案、 嗯、 人家就想起来在英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也有一个所谓的拐子案，但是那个拐子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小区里面，也是一个六岁的，也是在网上他先发了一个照片，说这个女孩叫什么 Amy 啊之类的，让大家一起去找。没错，但是后来警方真的去找了，找到之后呢就发现伦敦的那个区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这个 Amy 名字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嗯， 后来就开始去追踪溯源，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这个是不是一个谣言、 嗯、 然后就发现呢他在一个网站上是最初爆发那个新闻源头的那个东西呢，他的一个组织者，背后的组织者呢是叫做一个英国人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他在那篇文章当中呢，除了是公布小女孩的照片之外，还提供了让警方也可能是迷雾弹让你去查找的一个线索，就像这次香港案子是说、 嗯、 操着内地口音的什么， 他有个指向 大陆的女子， 给你一个假的方向， 没错，他们那个就是一个南亚裔的分子、嗯、他说希望当局呢能够抓住拐走小女孩的南亚裔的分子。后来他们造假的行踪也是败露了嘛、 嗯、 但是他们依然是不改口，就觉得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发生过很多南亚裔就对于当地的小女孩又是轮奸 啊、 嗯、又是抢劫啊一些非常不好的事迹， 所以他们需要警察来介入， 没错， 提高大家的， 他们就是一个宣传的策略、 嗯、 但是是利用大家一种恐怖的心理也好、 嗯、 或者是利用大家本身的刻板成见也好，他就是希望这个时候是引起公众的注意的话，你也可以说他其实背后是一个阴谋嘛。 嗯， 这个我估计像这样的新闻即使警方最后证明了啊这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对于当地的这个社区来说、 嗯、 哎，你要说以后见到南亚裔的这个居民的话、 嗯、 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 没错， 这 些你说谎言他传了一百遍他就成真理了，大家， 而且关键是这些谣言的所谓他的信的这些人，他是抱着一个很强的先入为主的意见进去、 嗯、 他并不取决于你后面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者说证伪。 我记得那个小海清那个案报道出来之后呢、 嗯、 我就观察就是香港的那个父母怎么对待他们的小孩子、 嗯、 因为、一般来说以前呢他们都是推着车， 嗯， 就是离得开开的在推着那个车，然后一边在买东西在看东西的， 嗯， 但是那个星期那些父母的表现呢、 嗯、 真的好像特别的紧张，他们就盯着他们的那个车、 啊、 或者是抱着自己的孩子就不推车了、 嗯、 所以呢尽管 真的是有影响， 对， 看来是 尽管是一些谣言，但是有时候 就好像刚才樊叔说的那个英国的案件，就是爆出来之后，就是大家可以提高一些警戒心，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还真是，你说到这个谣言，昨天哈，在这个北京的街头又是这么一起，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小伙子吧，骑车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结果在马路上呢，应该是跟一位来自东北的一位女士发生了擦撞，那当然这个擦撞的程度呢我们现在并不好判断，但是应该是有这个事件，结果呢双方在街上就发生了纠纷，正好呢被路人呢又拍了照，这张照片拍的也很有意思，是这个英国小伙子站在这个路上，然后被这个东北的这位阿姨啊就抱住大腿，抱住大腿呢就是然后就是感觉是攻击性啊比较强的这种感觉，然后下面的内容一配啊，就说这个英国的小伙子今天在街上被去扶一位中国的女士，结果被讹诈，说这个就是骗 人也可以、 这样的这个故事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哈、非常熟悉了、结果呢这个过了12个钟头之后啊，当天这个下午就出来说啊，这个小伙子真的是撞了人，还是无证驾驶摩托车、而且呢现场的一些录音呢他其实是对这个大妈也算是恶言相向、这个大妈呢最后是获得了1800块钱人民币的这个赔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你说一开始那么早下结论说你看这个讹人都讹到外国人身上了，就感觉好像你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 还有你这个例子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在香港的，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常常到内地的或者是做生意的，其实他们也传来传去一个传闻，就是说内地有很多假装给你的车碰到的那些人，对对对，然后呢就会勒索你的钱、所以呢我们香港的特别是做生意的，他们常常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到内地就尽量不要 开车、 开车，对、因为是很危险的，这尽管你没有碰到其他人碰到车，你也有机会给人勒索。 就是 这他也是一个规律了、就刚才就跟香港那个案子一样，他这个有大妈有外国人有这个什么 大妈妈 扶人什么摔跤扶起来什么讹诈，就你把那些元素碰到一块， 你基本上不需要解释你就明白这个剧情， 就是你基本上不用看记者的报道你就知道那个情节是什么样子、可是事实是不是那样的、后来就发现你就跟我们当时看那个新快报记者的那个陈永洲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嘛、就是你不用讲这个记者被抓起来之后 他已经有 一 个天然的悲情形象了， 没错、但是你后来发现今天大逆转之后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对，让人觉得很尴尬，你觉得你好像浪费了大家的这个感情、你一开始不管你是喜悦也好愤怒也好好像都感觉这份感情被辜负了、但是你这么想哈，这个作为社会大众来说你没有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必要去说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你就100%的去了解到这个信息的这个精确、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这种网络传播的这种效应之下呢以后啊会不断的发生，这个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或者说咱们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种问题，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三立华新闻待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最近看了有一个报道哈，是讲的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呢他自己是一个失业在家的所谓待业青年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但是干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在家里电脑前面做研究，通过研究各种 YouTube 的这种片段，最后竟然证明了叙利亚的这个化学毒气的这个肇事者到底是谁，自己这自学成才，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政府跟机构都研究不出来的事儿、他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就每天看，说在 YouTube 上几百条频道、每天就是叙利亚确实有不断的人会传一些分散的这种各个战斗的场景啊、一个爆弹的图炸弹的图片、他就分析， 分析了大概做了这事儿做了一两年之后成了这方面的权威跟专家。 嗯， 最近叙利亚这个使用沙林毒气的这个事件也是他作为唯一的或者说最可靠的新闻把这些事情给坐实了。 嗯， 大家觉得非常厉害。你说这个在所谓我们这种 crowdsourcing 啊，他一个人他不是什么专家， 嗯， 这个本来吃饭都成问题，就靠坐在电脑前面。他而且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不把自己当专家，他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个图片上这个炮弹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把它发上去问大家， 嗯， 总有一个人会知道， 嗯， 知道了以后呢，我就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然后我比较一下，哎，这个人有可能说的对，这个人为什么有可能说的不对，我最后呢把这种信息一汇整，再加上大家的这一努力，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权威的好过专家的这种报道。 嗯， 这种在今天的这种谣言哈，谣言的事件当中你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小女孩，大家找小女孩马上照片一贴，好，分析照片当中的这个元素有可能是在哪里，然后这个妈妈报案的这些细节也会一字一句的被大家拿到网上来剖析。所以呢你说虽然最早有一个谣言的这么一个产生，但是通常也不会持续太久，就像这个北京小伙子当时有人录了像了，这个录像一传上这个网络了以后什么东西都解开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些人他如果是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伤害人的工具，你觉不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叙利亚的那个研究，他可能有可能是出于兴趣，有可能如果哈他万一被别人利用的话，我觉得说不定他能起到一种反的效果。就如果说现在是得益于这样一种网络时代和大家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素材的来源的话，如果这些人多了之后，你可能能起到一种平衡，就是一种人是哦，这个是我拼凑出来的真相，那如果是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如果拼凑出另外一个是可以佐证它的，就是形成一个标准，或者是你跟他一个相反的，就会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如果说这样的人少的话，你只是一方面去这些动员你目前手上掌握的一些资源的话，很容易是被人利用，我觉得这中间有些危险。 这个事情跟当时我们在说朱令案当中的大家网友的一些努力非常有类似的地方。 对， 朱令案的时候网友非常的非常的积极，这个不管是分析各方的这个网络上的说法呀，还是当时自己了解到了情况呀，乃至是听闻的一些传言，好，大家都拿到网络上来讨论。而且我后来看的一个结果感觉好像还是 靠谱吗？ 好，我感觉至少我没有办法证明他 不 对。 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讨论是不是真的开源？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你的所有证据是不是都可以拿出来检视？就好像我刚说的那个英国小伙子，当然我也怀疑，他说他也会犯错。他你说离这个叙利亚十万八千里，自己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他就每天坐在网络面前，那当然有可能被骗。他说他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先不去认定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他去怀疑， 他把他所有觉得不一定的东西全部放到网上去问别人。比如说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炮弹是什么，你们谁告诉我一下，然后呢可能出来好多好多答案，然后呢他再用他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办法去试图去验证或者去比较这种各方的说法。这个我觉得恐怕是一种可行的一种。 但是现在你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哈，他似乎并不是持着这么一种怀疑和严谨的态度。你可以大胆的去假设，但是你求证的时候必须得小心。而且所谓的专业主义的话，你必须得在时时刻刻你在从事这工作的时候体现。但现在看到很多时候，他也许是为了追求点击率，为了追求这个阅读量，他就去非常迎合，他知道读者和观众心里到底是想看什么，我就把这些元素给它夸张和放大了。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评论和解释，我就把它凑一块儿。大家呢之前有所谓的刻板成见，有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你自己就会往上面去解读。 你谈到那个心理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为什么人能够容易相信的这负面的那个信息，这是一个很跟我们的基因是相关的一个很天生的一个偏向。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原始人，就是人猿的那个年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就有接受不同的信息。好像有同胞跟你说，哎，有老虎啊，有大笨象啊，有什么要跑过来了，那你就要想啊，我怎么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防范 attack 被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们到现在我们现代人就是听到很多负面的信息我们也偏向于相信它，比方说 这种求生的本能， 对啊，是求生的本能， 你可相信 啊，就好像就是日本为什么他们每次有一个地震的信息跑出来的时候、嗯、大家都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民族、嗯、他们常常都遇到那个地震的一个情况。谈到那个日本呢，我们也谈到那个福岛那个事情、嗯、但其实福岛那个事情我自己很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啊，究竟现在他们的辐射是不是辐射、嗯、是不是还是很厉害，是不是的污染很严重、嗯、我就看了很多的文章上面也有很多图片，有很多人写的文章、图片上面的是什么，这奇形白状的一些农产品啊、一些鱼啊、嗯、还有什么的，那我们看到很多信息，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现在的人，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跟Vincent 刚才说那个男孩子一样，就是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嗯、因为你在网络上你肯定看到很多， 你所有看到都不一定是 负面正面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太早有自己的 take one， 就是有一个 选择一个立场、啊、 选择一个立场的话、嗯、你就很容易给人家就悟到，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是哈。 而且有的真相哈，你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苛求有人就帮你完全的揭露，就是我们可能只能是你去无限的去接近它，但是它背后到底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也可能不可能在这个一时半会儿之内你就全部知晓，所以呢你说的这个态度非常重要。而且有的时候呢也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假新闻甚至谣言是能够传播开来，它自己是有些什么样的规律、嗯、就会你发现看到这些再一次重复出现的谣言之后是不是符合这些规律的话， 对， 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一些警惕、 对， 是吧。 比方说在三月份就是内地爆出那个、新型的禽流感的、就是 H7N9 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呢就是香港的特别紧张，每天都在看新闻、香港民众就是有没有H7N 就跑进来， 因为有这个 SARS 的阴影、 对，当时候呢就是对，就是 SARS 的阴影，就是合乎就是民众的心目中的那个印象， 对 啊，到现在呢就是十二月份了， 对， 就是差不多是大半年之后真的出现。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当时候比方说他关心一个新的疫情的时候，你说什么也有人相信的、比方说你要抢什么东西可以防范那个疫情、特别多人相信的，就是 利用大家当时这个焦虑和恐慌。 所以吧，你看这看了这么多的事儿哈，我最大一个感触就是人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你这个真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受到误导，而且这种误导有的时候潜移默化，不需要怎么说呢，这个花很大的力气来说服你，稍微给你一点心理上的暗示哈、就能够把你给催眠。这种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催眠术来的。 或者这样说，你永远觉得自己聪明，但是永远都有人比你更加聪明他能抓住你的漏洞哈、但是你看到很多的这些新闻也好或者是评论也好呢，就包括你讲到以讹传讹这个东北大妈和外国小伙子这个事儿、他有一种评论在中国的现象，就说呢，你只要但凡是为什么是外国人撞到中国大妈，大家很容易牵扯到一个高度，就是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形象啊，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所代表的国家呀，就是上纲上线。你就包括跟张悬那个青天白日旗的事件也是一样的，大家非常容易去揣度别人、去猜测别人、明明只是一中国人就有一个特点，他一定能够发想出二三，一定觉得含沙射影中间是表达了一些暗藏着一些你现在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觉得我自己太深刻了、我简直是非常有这个洞察力能够联想到这么多，但其实你说就不能单纯一点 这个就像鲁迅先生当年说的，说中国人的联想能力好啊，看到短袖就想到白胳膊，想到白胳膊就想到裸体， 是这 想到裸体就想到私生子了， 从小学的时候咱就开始训练的咱写作文考语文试不就是这么考出来的吗？ 但这个你不能否认哈、咱们的政治语言 想象力不是这么用的， 咱们的政治语言就充满了想象力，他最后一定要给你拔高一下、比如说要为什么什么伟大而奋斗啊，什么什么要精神啊，这所以你 很难去要求普通的民众啊，在碰到自己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不去强行的把它拔高去展开去联想。 没错没错，其实从这种种的社会新闻当中呢，也是对每一个人自己的考验，也不仅仅是新闻当事人了，怎么样去让这个小事化了，从这个小事当中能够学到出一些智慧和经验哈，也是考验一个城市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标尺了。好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好，今天的有话直说呢，我们把目光转交在台湾啊。今天上午看到的新闻，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呢在立法院说，政府呢对台湾的公务员赴中国大陆进修采取一个不鼓励的态度，具体怎么看呢，就是对高阶的公务员是禁止的，对于一般的公务员呢是从严管制，所有的公务员呢如果去大陆进修都要诚实的申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措施的出来呢，就是呢在民进党籍的一个立委叫做邱毅莹，他昨天呢在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国防委员会质询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的时候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呢最近十年间啊，台湾赴大陆进修的公务员就高达1000多人次，人数呢也在节节上升，甚至还出现了远距教学的新招。这个蔡德胜呢他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呢，这确实不妥，因为呢是有着安全的风险，而且台湾的国安局也和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啊和陆委会开过很多次的会议，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王玉琪讲的这番话他是有一个背景的来由的。那么想问问各位了，你是怎么样看待王玉琪今天在立法院上的这样一番表态，你认为台湾的公务员如果来到中国大陆进行这个进修的话是会带来安全的隐患吗？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会儿听你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来到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环节。今天早上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在立法院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呢，考量到现在两岸情势，公务员到大陆进修呢还是涉及敏感，政府政策上呢不鼓励公务员到大陆进修，政府呢要从严管理，后续呢会公布具体的管理措施，但是基本方向呢已经确定了，就是禁止高阶公务员大陆进修，一般公务员呢则从严管制，所有公务员如果去进修都要诚实的申报。来问问各位，你是怎么样看待王玉琪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所谓的涉及敏感和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样的理由，你觉得够足够的说服力吗？好，马上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呢，应该是导播还在接通当中哈。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话是18723346。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民进党的有一位立委他叫做邱毅莹，那昨天呢也在立法院的一个会议上就说了一个数据，说呢最近十年间啊，台湾呢去大陆进修的公务员呢有1000多人次，人数呢目前呢也是在节节上升当中，甚至出现呢远距教学的新招。那么根据这样一种现象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安全方面呢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风险，那因为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呢，所以才会我们看到陆委会他就今天有了这样一番表述，在出来这番表述之前呢也是召开过数次的跨部会的会议，看得出来台湾呢是把公务员去大陆进修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涉及敏感的问题，很紧张。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其他的新闻哈，就比如说这几年呢来香港或者这几年来这个大陆交流的经贸团文化交流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大陆人对于台湾的一种好奇心和热情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你会看到在服贸 在这个经济在文化领域大家的交流呢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但是一些所谓的敏感大家一直讲的什么时候才能开放这个深水区啊，政治方面的交流呢似乎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信号呢不是非常的明显。看看现在有没有听众已经在线上了，六号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怎么样看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这样一番表述？你觉得台湾的公务员如果来到大陆进修的话，会给台湾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吗？ 我认为不会，两岸都是一家人，对不对？你就包括我们的公务人员到国外去进修干什么，我们也都是有条例保密条例规定的，不该说的不说嘛，对不对？这都是大人嘛，都是成年人嘛，对不对？哎，不会对台湾造成什么不安全的因素。 嗯，好，刘先生，您是您现在身在什么地方？ 大河的河南 啊、哦，在河南的刘先生，那你看哈，为什么台湾会有一种这么深刻的担心？你觉得这种担忧从哪来的？ 担心从哪来、啊？ 有考虑过吗？嗯， 这个还没，怎么担心呢？担心他是、他不想回归大陆吧？他怕那些机密都泄露以后啊，我们国家大陆知道太多了。 嗯。 好趁虚而入啊，是不是把他们机密都泄露了、就没密可保，对不对？我认为他们不会泄密。 嗯，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多余的，对。 嗯，好的，谢谢。这是河南的刘先生，觉得台湾当局呢现在有点杞人忧天哈。进修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官员不是经常去美国，而且是去到什么哈佛呀、肯尼迪政府学院啊，每年都有大帮的中国的官员在里面进修，好像没听说过真的是这个安全方面有这么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好，接下来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 嗯，你怎么看 那个河南刘先生的观点呢？我其实担忧是多余的，而且也是保守的，因为两岸呢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咱们两岸吧，现在应该科学教育文化强化交流。首先呢，两岸呢应该认识，就是说和平统一对两岸都有利，都是利好，都是有福祉。只有和平统一了，两岸共同防御啊外敌，特别是中日，特别是对日本。咱就说两岸呢，公务员呢，交流都是。有正能量的，就是说中华和合文化，咱们两岸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和法理基础。我认为两岸增加就大陆的公务员也可以到台湾学习中华文传统文化，台湾呢也可以到大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咱们共有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华和合，就是仁爱忠孝，和和德善，这是中华文化的根。 嗯， 这个八根，咱们共同学习，对两岸和平统一啊，大有帮助。特别两岸呢，科学教育文化交流，必须深化。就是咱们台海两岸可以共建中华国学院呢，教育上，完了呢，体育上呢，可以两岸申请2004年就在台北奥运会这个体育方面。 嗯， 在文化呢。中国故宫啊可以整合，就是北京故宫啊，台北故宫啊，完了那个和沈阳故宫南京啊，整合为中国故宫，这样的文化方面融合，教育体育都可以合作，这样对两岸政治对话突破有帮助。 好，谢谢谢谢，这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心里真是一盘大棋，从这个方方面面的哈都有他自己的规划。总之觉得两岸是一家亲，那也是从这个文化方面的角度来出发，认为这样一种担忧呢也不是必要的。好，接下来北京的赵先生，来，赵先生。 哎，你好。 嗯。 啊，我觉得宁先生这应该当国家领导人就好了，当台湾领导人。 嗯。 啊、完了我就说什么。咱们这教育啊，老说一家人一家人，人家谁把你当一家人，是吧？我就说什么，当然咱们是一个民族，咱说了，我就说什么，人家民进党这么说，是吧？就为了选举考量，他们老强调共产党和中共要搞统战，所以给国民党也吓坏了，他赶紧这么说，是吧？也是从选举的考量这么说，但是呢，他们为什么来的话呢？也真没什么，你琢磨琢磨，他们怕洗脑。 他们看完新闻联播那个环球时报就信了啊，而且人家的领导人选举咱这居委会都不选是吧，我觉得可也可能怕我们公务员条件太好，回去了以后让台湾人公务员羡慕，这倒有可能会把腐败给带回去。 好，谢谢赵先生。哎，赵先生解答我刚才心中一个疑惑哈，为什么会这么担忧？根据他的观点呢，完全是为了这个选举的考量，也是迎合部分选民的一个心态，也确实提醒咱们哈，不是光光看王玉琦表面上说了几句话，还得从这个所谓的大局一起来综合的考量。好，四号线上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刚才我们已经好几位听众发言了，都是觉得没有担心的必要，觉得这个安全方面呢不是什么问题，也没这么容易被洗脑。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这样的啊，我认为的话就是说，作为台湾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点担心的，这个担心呢也是很正常的啊。就是呢，其实从两岸的关系来讲呢，他肯定是从某种方面肯定要阻隔这种关系啊，阻隔这种两岸的这个思想上统一的关系啊。但是从文化上，从心理上，从这个两岸文化的认同上来讲的话，可能是阻隔不了的。 嗯，好，谢谢。嗯，还有补充吗？ 啊，我还有一点讲，就说呢，其实台湾也大可不必担心啊，因为我们大陆来讲呢，目前来讲，就说尽管是我这个讲的不一定正确啊，尽管是共产党的执政啊。他也是走的市场经济，走的资本主义，这点都是无所谓了，知道吧？ 嗯，好，谢谢，这是又一种新的看法了。好，看看湖北的赵先生有没有不一样的观点。赵先生，时间给你。 嗯，主持人好，就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那个台湾的朋友到内地来学习啊，尤其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部门，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关系现在越来越融合。他们之间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强。我记得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那边还有一定的那个反攻大陆的那种思想所围绕着，所以当时的话，在文化方面，当时是开了一点小小的口子，像当年的邓丽君啊、刘文正啊，还有台湾的一些什么大作车这样的电影，就慢慢进入到内地来。然后之后我们就接触到了，比如说像金马奖啊，也更多的融合了内地的这些东西元素进去。那么换而言之，换到这样一件事情上面，它会有一个过程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个台湾人的，尤其是敏感部门啊，到内地来学习这些东西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促进了解内地的一些，比如说政治、文化、经济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内地呢，也是跟台湾的这个兄弟之间，促进他们之间弥合这些之前的一些不愉快呀，和了解对方的一些生活习性和品性，它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台湾方面呢，它有一定的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内地方面也有一定的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主要的原则就是在两方面呢之间做好一个自己的底线的工作，应该在一个普通的层面上来交流。其实我觉得基本问题也是不大的。 好的，谢谢。这是北京的这是湖北的赵先生，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哈。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来留给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嗯，您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台湾的公务员来到大陆进修会有安全方面的风险吗？ 唯一除了就是怕被我们这边发展为间谍了，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什么都比我们这边好，是吧？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优势的地位，并不会担心被我们所同化和洗脑。你是这么个看法？ 那肯定的了，那怎么会有可能呢？是不是？ 好好，这是江苏的陈先生，还有补充吗？时间也不多了。嗯，好，谢谢您。今天的几位听众呢，可以说是一面倒哈，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是现在这个新闻也是今天上午才刚刚看到，那么在台湾岛内，在两岸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发酵，以及对于我们现在经常谈及的两岸的交流，尤其是涉及到深水区的交流，会带来什么样的各种的影响吗？我们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明天再见。